189-6670。

在雨中是2004年的作品，来自张学友，作词作曲人是很低调的吴旭文。吴旭文是1963年生人，他的创作横跨了国语、闽南语和粤语。他合作的歌手四大天王之外，像梁咏琪、张清芳、彭佳慧，包括现在非常著名的两个冰冰，范冰冰、李冰冰啊。这个男人自己也会唱歌，不过呢，他始终比较低调的站在幕后。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呢，曾经一直都被低调啊。虽然她的歌声非常的迷人，可是因为长相的关系呢，她的际遇不是那么的顺遂。不过透过一些选秀节目，透过一些类似于我是歌手这样的竞技类的节目啊，她得以重新的发展。我们也听到了她的好声音，黄小琥演唱的这首曲目叫做《伴》，伴侣的伴。会因为新鲜感扔掉了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人，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最为长情的告白真的就是陪伴。所以你内心当中会有很多救赎，会有很多亏欠，对于陪伴着你的人，你要表示感恩。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这是香港歌手钟嘉欣2008年的作品《一人晚餐》，收录在他的个人首张国粤语专辑当中《一人晚餐二人世界》。2004年，他参选国际华裔小姐竞选，获得了冠军之后，签约了无线，演了很多的电视剧，像《溏心风暴》《护花危情》《法证先锋》《巨轮》，所以他最重要的一个身份呢是演员。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伍思凯，分享。 时间已做了选择，什么人叫做朋友，偶尔碰头，心情却能一点就透，因为我们曾有过你像类似的生活，太多感受却非三言两语能形容，可能有时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开阔。

开车听资讯。 大兴新闻网消息，作为大兴区唯一的公证机构，北京市志诚公证处于2017年6月17号开始实行周六办公。据记者了解到，此前北京市已有13家公证机构开通了网上申请办理部分的公证事项。根据司法局此次公布的新措施，截至2017年年底，全市25家公证机构将全部开通网上申请办理公证事项的服务。此外，实现网上申请办理的公证服务主要集中在审核手续较简单的涉外公证，如居民出国旅游、探亲等需要的学历、学位等30多个公证事项。市民可通过网上申请提交材料，再由公证处审核，最后只需带着证明材料原件跑公证处一趟即可完成公证。北京晚报消息，日前北京规土委官网新挂3宗自住房地块，分别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平谷区马坊镇以及昌平区北七家镇，居住建筑规模全部建设自住房。大兴区地块具体位于黄村镇以马井怡和庄村，将以6通1平的形式供地，规划建筑面积7.78万平方米左右，挂牌出让起始价为14.5亿元。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走到你门外，沿着月光的小径，夜深更自在。唱一首肉麻情歌，不谈有多爱。太露骨的话术，我说不出来。你说想走遍世界，一步都没有。有空我一定陪你，算不算承诺？请别再问我有点老了做什么，陪陪你苏州，听听你的啰嗦，爱不就是这样难言开吗？我常想你的好，你的你落寞无奈，哦，你生气，你发呆，对我都精彩。哦，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哦，让人笑，我痴呆却不得不愉快。我清醒，我明白。 觉不得不愉快。我清醒，我明白，简单一个爱。哦，我多疯，我多怪，就你最明白。耶，我不幸，我开心，因为你存在，随你说明白，我幸运才得到你。 刘德华《肉麻情歌》，两个人交往最怕留有一些遗憾了。曾经说好要一起去的旅游胜地哦，还要一起学的这个情歌哦，或者说来不及穿的情侣套头衫，甚至亲热接吻的时间呢，都不足以支撑回味。那种感觉会非常非常的难受啊。空气和火的相遇，完全释放交融才能够高温至爆炸，哪怕最终空留一地的烟火味儿，起码呢你会觉得谁和你一同看了这个烟火的背影啊。爱呢是需要尽兴的，不为自己，也是对方啊，为对方种下一些好的回忆吧。关于你，想到你的时候啊，就是一些非常温馨、温暖、浪漫的回忆。继续要听的歌，莫文蔚《不要爱我》。 埋藏我。